学生申请签证的限制。分析指，为新冠疫情期间在美国陷入财困的大学带来提振作用。本港至今有超过400万人已经接种首剂新冠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占12岁以上人口接种率近 60%， 超过321万人完成接种两剂疫苗，接种率是 47.8%。聂德权在社交平台表示，近日预约和接种首剂疫苗的市民数目呈减少趋势，令人担心，希望社会把握机会尽早接种，尤其是长者。现时70岁以上接种率只得 24.5%， 形容是大落后，必须急起直追。长者风险是最高、最需要疫苗保护的一群，会继续透过不同的渠道接触长者，提升接种率。聂德权又引述专家袁国勇的文章表示，本港现时有需要维持围堵清零策略，市民尽快接种疫苗，让大部分人有一定程度的免疫力，降低病毒的杀伤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405点，升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96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4，日元110，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9，人民币6.476，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90.02美元，卖出价是1,790.7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上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大师有礼， 大师有礼，请接招。 大师见面，分外暗棋。电视节目《大师对谈》，主持人林以乐牧师同全灯法师，一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每集仲有微网红带你去本地教堂、庙宇古迹打打卡。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国剧830，号手就位， 目标就在眼前。夏珏和欧阳俊的较量，最后边个会赢呢？ 冇人会估到，第100枚导弹变咗我同欧阳俊之间的较量。我只知道，我一定是270里发射第100枚导弹的发射号手。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射箭运动员倪家全，我想点五步呢首歌。虽然是踏出嗰一半步，但是嗰半步就是我哋要坚持同埋永永不放弃。东京残奥，港队加油！ 日头猛做， 到黄昏应该轻松下啦。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九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休闲安多芬》，主持陈思正用精心挑选的歌单，轻轻松松的生活趣味分享，为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休闲安多芬。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讲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唱歌的朋友你一定识这首歌，你一定识，不过这个组合可能你未听过。带来有胭脂扣主唱的就是袁咏仪的。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五点十二分，听的是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上有钱佩佩陪伴你。嗯，睇你喎，日子呢就嚟到已经八月尾啦。2021年嘅八月26号啊，农历呢就係7月19星期四嘅早上。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者咧，好容易就会谂起呢一首歌，当年佢嘅一首嘅参赛歌曲《风的季节》，唔系呢一首歌咧，都唔会晋身到乐坛，成为呢一个嘅一级嘅天后啊！不过呢一首歌咧，当然咧，原唱者咧就系徐小凤嘅。咁啊，刚刚带嚟咧，亦都唔系妹仔嘅，唔系徐小凤嘅版本，系黎瑞恩嘅版本啊！我成日都话啦，谂起妹姐就必定会谂起张国荣啊。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星星呼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枝。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灭。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 一首都是很熟悉很熟悉的歌曲，英雄本色里面找到的当年情啊，主唱当然呢原本就是哥哥张国荣，不过今天选来这位都是一位好戏之人，就是刘青云啦。 可能你会觉得佢都系做戏会比较好啲，系嘛？好啦，咁啊，讲下呢个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4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啊。是非常熟悉的歌曲，有妹姐的梦伴主唱的，认不认得是哪位呢？她呢都曾经出过一张我们叫做翻唱的唱片，当年都不是说十分多歌手朋友会这样做，现在就真的很多了。现在乐坛基本上很多新人一出来就会翻唱了旧歌先，好像令到人家容易入了耳轨，认识了你把声音之后才会加自己一首新歌这样。当年的这位朋友都真的都唱歌唱得很好的，关淑怡啊。跟住呢一首歌咧，哇，都好多朋友翻唱过啦。跟过我记得咧，有刘德华啦、张伟文啦。不过呢个时候我哋拣嚟咧，有小龙女嘅歌声。边个小龙女？好多人做过小龙女嘅、哦。我觉得大家都认同佢系最好嘅小龙女。 赤脚的弯路，疲倦了，谁来倾诉？ 有一日定会走得到更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察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换到老， 名字叫做陈玉莲，主唱呢有凭着爱，当然原唱的呢就是你个苏芮姐姐啦。好嘛，中午好，快到五点半钟，我哋先听一次新闻，返嚟继续清晨上嚟。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话，自今个月14号以来，超过82300人从阿富汗喀布尔安全离开，当中最少4500名美国公民已经撤走，强调这种大规模和复杂的任务只有美国才能够组织和执行。布林肯指出，当撤离行动在今个月中开始的时候，大约有6000名的在阿富汗的美国人表达离开意愿，而目前大约有500至1000名的美国人留在当地，一直与美国外交官员保持沟通，以确定他们是否仍然打算离开，以及获取怎样离开阿富汗的相关指示。布林肯又说，到访或者离开阿富汗的美国人，在决定是否加入国务院的名单或者从名单中剔除时，完全属于自愿性质，因此难以确定目前在阿富汗的美国人实际数目。在台湾，新冠疫情指挥中心证实，一批由上海复星医药代理今个月内出厂的德国 BioNTech 公司新冠疫苗将会赴运到台湾，早过订单的交货日期。指挥中心指出，这一批疫苗运往台湾的日子早过捐赠单位预定的首批供应期。这一批疫苗由复星在另一个专案代理，原本是卖去其他地方，因此在包装盒上印有伏必泰的品牌名，樽身上面有复星医药等中文字样。

哼啦啦哼啦啦咪，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撞落每点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验雨的酸雨甜， 卷起心爱的香烟，弄着脚底的软垫，酒醉与心碎，心碎扣起污衣帘。 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好，令逝去的心再甜。 实验雨的小雨点，卷起心爱的香烟，弄着脚底的软垫，酒醉与心碎，心碎扣起污衣一点。 明哥哥的一首很经典的快歌《无心睡眠》，不知道是不是你现在的写照了。时间到了早上的5:40，听着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上来》，今早有钱佩佩的出现。刚才那两位朋友，可能你看他做电视很多了，你认不认得他的声音呢？是有两个男孩子唱的这一首的《无心睡眠》，主唱的有郑嘉颖加上曹永廉。没错没错，今天佩佩选了很多别人的歌。 天真半倾心的这份爱，命令灵魂仍有真爱，请你换黎明，不要再不要来，现在浪漫感觉放我否 障碍，不许红日教人分开，悠悠良夜不要变 原本呢就是叶倩文的一首《黎明不要来》，不过今天揀来这个版本，这位朋友真的很久没见了，他是 Moneylo 卢敏仪。好，那我提醒你，室外温现在27度，相对湿度 91%。继续为你带来这一位呢，我们可以说他是小巨肺，唱歌很好听的他。都是出自歌唱比赛的他。 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才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哪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退的记忆，时日如飞，我是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生飘过去，再飘去再没法追，心中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的你，怀念着你，怀念着你，红着泪眼再记起，心中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着你，怀念着你，流着泪，自觉 陈百强的这一首《深爱着你》演绎的有林欣彤的歌声。好，我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大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是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4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继续为你带来的这一首歌呢，那个音乐的编排和原本那首完全不同。主唱由女孩子变为男孩子。 想不起怎么会病到不分好歹，连受苦都甜美。我每日捱着不睬不理，但却捱不死。又去之前你，难道终此一生都要这么不可争一口气？很谦卑，只不过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极麻木，只可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若我不懂憎你，如何离别你，亦怕不会飞。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恨我对你已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父亲长静的对你热度退减，一天一点伤心过这130万，大概也够我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苦冲开了变淡。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极麻木，只可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若我不懂憎你，如何离别你，亦怕不会飞。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恨我对你已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父亲长淡，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一天一点伤心过这130万，大概也够我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苦冲开了 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恨我对你以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父亲长单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一天一点伤心过这一百数十万，大概也够我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终点分手秋天会习惯。 个名字叫做黄奕，但系有容祖儿一首大家都好熟悉的歌曲《心淡》。歌曲《涟漪》主唱的有卫兰的歌声啊。好了，网中很快到上午的六点钟，我们听到首歌回来之后，继续还有半个小时的清晨爽利啊。 实在奇妙怎猜透，如你自生命实在亦是有些意外，不用彷徨迷途只需纠结，它有无穷色彩，它有无尽的爱。 妈妈恋的手，到咿咿呀呀一声两声仍够，仲怕怕恨恨然后要得走，从你起书包吸取知识不用愁，从你有佢又开始手牵手，到他朝开心伤心同心齐上扣，人活着实在奇妙怎猜透，愿你知生命实在亦是有些意外，不用彷徨迷途只需假面记，他有无穷色彩，他有无尽的爱，愿凭着自信跨过障碍赛，尽快着有神眼睛有神面孔有神爱心抛弃吧，找回你的微笑嘴巴一同和唱可以吗， 六月已经向中国公民发放超过33000个 F1 学生签证，去年六月只发放了8个，前年六月就发放34000个左右。 F1 是全日制海外学生中最常见的签证，而六月通常是签证繁忙的月份。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今年四月宣布放宽对中国学生签证申请的限制，分析指为新冠疫情期间在美国陷入财困的大学带来提振作用。一名女子怀疑代入虚拟货币骗案，共被骗去76万。警方寻日接获33岁女受害人报案，指早前在交友程式认识了一名男子，被介绍使用一款手机应用程式投资虚拟货币。他之后分别将8万元和68万汇入应用程式的指定银行户口，但其后未能够取回款项，怀疑受骗之后报案。警方经初步调查，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无人被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东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冇风，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5405点，升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96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5，日元110，瑞士法郎0.913，加元1.259，人民币6.476，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77，欧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90.68美元，卖出价是1791.19美元。香港电台新闻简报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哇，只龙虾好生猛、啊， 唔食啊！ 啲菜又几新鲜啫， 唔食咯。 块牛排又好大块啊， 都话唔食啊。 咁你想食乜啊？ 我系嚟想食糊啊！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早上11:10至12:00，香港暖流，星期一乜都噏。 侯伟新、祝文君，仲有星级麻雀脚，会同大家一边打智能麻雀，一边谈天说地。 一男野创办人谭杰容 Ryan 要挑战我哋， 咁我就想挑战两位主持咧，同我去行一转芝麻湾啦。咁、就去认识一下嗰度嘅生态环境啊，睇下嗰度嘅面貌。 好，冇问题，乐意之至。近排我哋好忙，我哋接到好多任务，我哋都要出动。 想知道主持李浩辉同萧希婷可唔可以完成挑战？记得留意星期四晚上8:00-9:00，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辉婷。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早上5:00-6:30，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6:02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喺新闻之前咧为你带嚟嘅咧就有呢一个小尘埃主唱嘅《生命有价》啦。咁啊呢半个小时咧，当然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心脏科医生高国俊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咩嘢嘅朋友仔咧特别容易有呢个心血管嘅毛病嘅，关心健康嘅你咧，咁啊特别要留意啦。咁啊，除咗要留意呢样嘢之外咧，仲要特别留意今日嘅日子啦，嚟到月尾咯。如果屋企有在学嘅学童咧，就要留意啦，因为咧就快要翻学啦。如果咧喺两尾嘅时候咧，更加要留意，因为咧展望就去到呢个9月1日咧，又可以有新一个月嘅量出现啦。日子嚟到2021年嘅8月26日啊，咁啊农历咧就系7月19日星期四嘅早上，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啊。今朝早咧带嚟好多别人的歌，啲歌大家都好熟悉啊，不过可能嗰个音乐编排未必同平时听开嘅一样，不过主唱嘅朋友咧完全唔同啊。跟住呢一位朋友，大家都好熟悉，好熟悉，可能亦都好中意。不过佢翻唱别人的歌，佢个名字就系阿 Lam 林子祥。究竟佢会翻唱咩歌？因为你听音乐嘅编排，你绝对唔会知系边一首。我哋一齐听下。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骚。每天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路，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 热血一家都有乌吹，心中想与你变作了和雨，置身海阔天。自在的轻松自如，同吸新鲜的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四在这个的六点钟新闻之后，除了有佩佩之外，当然有我们的心脏科专科高国俊医生。高医生早晨。 早晨，佩佩。 今天就会跟大家探讨一下，究竟哪些人就要特别注意有没有这个心血管的毛病。很多时候成日都讲肥人呢就最容易有呢一个嘅问题噶啦，咁系唔系嘅高医生？ 冇错，肥胖系其中一个引致到心脏病嘅因素嚟嘅。 咁要去肥到乜嘢嘅环境嘅朋友先至需要注意，定系其实我有啲 baby fat 我都要留意咧？ 我哋随住我哋肥嘅严重性咧，亦都会令到我哋更加会容易有呢个心脏病嘅。咁啊，当然系越肥咧个风险就越大嘅。因为肥胖咧，亦都会随住佢有呢个问题之外咧，会导致到佢譬如话有呢个血压高啦、糖尿病啦，同埋呢个睡眠窒息症嘅。咁我亦都知道咧，减咗肥嘅人咧，佢呢啲咁样嘅问题咧，亦都可以相对咧会抵消咗嘅。 咁听落咁讲，即系话肥人真系要特别留意啦。咁系咪瘦人就唔需要留意咧？ 瘦人咧，亦都有其他嘅原因可以令到佢哋有呢个问题嘅。 例如咧， 譬如话佢 瘦的人不一定等于没有血压高啊、糖尿病啦、啊，咁、 嗯、 亦、 嗯嗯 啊、都有其他的原因嘅，譬如话佢有啲是我哋可以改变的原因，譬如话我哋唔做运动啊，嗯、我哋乱咁食嘢啊，咁呢啲系我哋可以生活上改变啦、啊。其他唔可以改变嘅因素包括话系年龄、性别同埋家族遗传咯。 嗱、啊，我哋先讲下家族遗传啦，系咪即系话我阿爸阿妈或者我阿爷阿嫲、阿公阿婆有呢啲问题，咁我都走唔甩嘅咧？ 我咁就會代表你有一個高啲嘅風險咯。咁呢樣嘢我哋亦都知嘅，即係譬如話咧，啊喺美國嗰度嗰啲印第安人咧，佢哋係特別容易會有呢啲糖尿病啊、膽固醇高嘅。 嗯，因為佢哋成條 tree 都係咁嘅。 因為咁樣講啦，即係好得意嘅。佢哋可能係以前啦，美國未有嗰啲歐洲人種去到美國嘅時候咧，佢哋平時咧都係食得好素嘅，即係唔會加鹽加醋加糖咁樣去煮嘢食嘅時候，咁佢哋食得好健康。咁到咗咧，嗰啲歐洲人嚟到又有蛋糕，又有汽水，又有薄餅，咁佢哋平時冇受呢啲咁樣嘅考驗。都生存到，咁突然间有呢一批嚟嘅时候，佢哋受唔住咯。咁啊变咗佢哋咧，就遗传上特别咧，系会适应到现在嘅社会嘅饮食习惯啦。 嗯，咁如果有家族性遗传嘅，系咪即系避无可避？无论你点食都好，或者你点做运动都好，其实个心都系有啲问题嘅咧。 我哋要特别注意咯。咁我哋如果知道系有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唔系话乜都唔做。我哋可以响治疗上高啊、生活习惯啊，同埋响开药嘅时候都可以咧减少呢个心脏病嘅风险咯。咁当然啦，如果你系本身冇呢啲家族遗传嘅病，但系你又去食烟、去饮酒嘅话，咁当然你个心脏病嘅风险可能仲高过一个有家族遗传病，但系又好守规矩，亦都依时食药嘅人咯。 简单啲讲，都系要自律啦，系咪？ 系，冇错。 系啦，嗱，除咗家族性遗传之外啦，男士同女士系咪都会有分机会高啲或者少啲有心脏病嘅咧？ 系啊，男性咧通常咧佢哋有心脏病嘅机会咧系会高过女士嘅。直到咧个女士咧佢哋停经嘅时候咧，先至慢慢开始追上男士有呢个心脏病嘅风险。顾名思义咧，就系因为咧女性嘅荷尔蒙咧系会起到一个保护心脏血管嘅作用嘅。 即是说如果后生女基本上的心脏应该都是健康的，如果她的生活是正常，饮食是检点的话。 是，没错，她们通常会是比较低风险的会患有心血管疾病的。 但是男士是因为她没有这个女性荷尔蒙的保护，那就因为这样所以她的心脏比较差。 是因为他们没有了女性荷尔蒙的时候，他的血管就没那么柔软，他的胆固醇也会容易偏高一点，所以男士就会提早了。譬如一般来说，我们男士会40岁会留意到会容易有这个心血管疾病，但女士要去到50岁之后才会有这个这样的机会率咯。 咁即係话如果女士呢就係、是、去到呢、这、一个停经之后就要开始留意啦。 係啦，因为停经嘅时候呢开始佢嗰个女性荷尔蒙呢就会减少啦。 我记得呢上一集呢高医生讲过情绪都会引致呢一个心脏唔健康㗎嘛，係咪？咁即係除咗你话激动嘅时候会令到个心脏唔健康，我成日觉得咧个心好痛啊，咩意思呢？即系我同男朋友分手啊，或者屋企人有人有病啊，等等呢啲嘅问题，令到个心好似有个石头压住。如果长期有呢种感觉，系咪对个心都系唔好嘅咧？ 应该咁讲，特别情绪激动嘅时候咧，咁就有机会咧会引发到咧一啲好罕有嘅病症，就叫做心衰症咯。咁佢会突然间咧个心咧会有心衰竭嘅情况，咁个心会短暂会唔喐咁样，咁有呢啲咁样嘅可能性嘅。咁但系个原因咧就不明嘅。有人咧就系讲紧话系嗰个自主神经条件反射嗰度嘅出咗个乱子。咁但系都系一啲短期嘅嘢。咁有一啲好罕有嘅事例咧，就系咧当个人异常激动嘅时候咧。曾經咧就係、是、我照顧過一個病人啦，係一個40歲尾嘅女士，咁佢咧就同個女咧就嗌大交， 咁咧就結果咧，佢咧就個心口咧就非常之痛。咁啊入咗嚟我哋個醫院嗰度睇，咁啊同佢去照呢個心臟血管嘅時候咧，就睇到好似乜事都冇。咁後屘咧就再睇嘅時候咧，發現咧佢個心臟嘅血管撕裂咗。係因為佢咧心臟非常之激動，心情非常之激動嘅時候咧就撕裂咗條血管。咁啊導致到佢心肌梗塞。咁啊入院治療咗之後咧，初咧都好似冇乜事嘅。但係咧到佢七日之後咧，因為個肌肉壞死咗之後咧，就突然間穿咗，跟住過咗身。 哇！聽落都好似好嚴重下咁， 都可以有啲咁樣嘅奇怪嘅事發生。 咁係咪淨係女性會有，定係男性都會有？係其實任何年紀、任何人，只要情緒激動都有機會誘發咧。 咁啊。男士比較少啲，通常係喺女士，尤其是懷孕嘅時候咧，特別容易有呢啲咁樣嘅機會。 係咪因為懷孕嘅時候嗰個叫做荷爾蒙，即係會 冇錯，係因為佢個荷爾蒙分泌可能會係有啲影響嘅。 咁如果本身有啲荷爾蒙病嘅朋友仔，咁係咪更加要特別留意佢嘅心臟？ 咁亦都未必嘅，呢、這個都係一個估嘅，因為始終都係話個原因唔係完全知道，呢、這個係暫時我哋估計係個原理係咁樣嚟嘅。 咁头先我讲紧，如果我长期嗰个真好大压力啦，个心好似有啲嘢压住咁样，会唔会都会出现呢啲问题嘅咧？我都好担心，即系可能个人长期都有呢一个嘅压力底下，咁系咪都会令到个心出现问题嘅咧？ 我谂如果你系长期喺处于一个高压力嘅环境下咧，首先就系令到个情绪精神上高有问题先。跟住咧就積勞成疾，然後咧就會引致到其他嘅病患。咁但係如果你話會唔會因為做嘢好辛苦，跟住即時會令到你心臟有事咧，就唔係啊。通常啲人咧都係本身個心臟有啲血管病，然後咧再加埋積勞成疾嘅時候咧，就加劇咗引發到一個心臟病突發咯。 即係話 佢一個加劇嘅原因就唔係一個主因。 簡單啲講。心臟病唔係突然之間嚟嘅，好多時候都係慢慢累積翻嚟出現嘅問題。 佢係一個隱性病，到你係真係做一啲劇烈嘅運動或者心力交瘁嘅時候，佢就會誘發到個心臟嘅心肌梗塞出嚟啦。 嗱，劇烈運動我明白啊，但係心力交瘁係即係咩意思呢？ 心力交瘁就係譬如話佢好大嘅精神壓力，非常之嬲或者非常之傷心嘅時候，咁咧你會令到你增加你心臟嘅負荷咯。 咁即係話簡單啲講，都好似上一集咁樣講啦，即係話個人最緊要就係平和啲，與世無爭啲，同埋令到自己嘅情緒冇咁大波動，其實對個心臟健康都有幫助嘅。 冇錯啦。 咁我明白啦。好啦，咁今日咧就唔該曬高國俊醫生嘅，下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繼續。探讨下唔同嘅心脏问题咯，好唔好？拜拜， 拜拜。 夜星星结聚，红叶已星伴随，我在繁星夜里曾共他。但星不再聚，红叶风中跌坠，我问寒风叶水，谁令它别去？我知一切来日可淡忘，泪水会渐多，我只不满时日仿佛停顿，用人头回望，夜可知我泪无力一眼泪，淹在无声夜里，无声独归。 来日可淡忘，泪水会渐干。我只不满时日仿佛停顿，容人走。 刘德华的倦，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六点二十九分，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亦都告一个段落啦。听朝早咧喺同样时间咧，我哋会再次喺呢一个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嘅清晨爽利里边再次相遇。约定你，我哋明朝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话，自今个月14日以嚟，超过82300人从阿富汗喀布尔安全离开，当中最少4500名美国公民已经撤走。强调呢种大规模和复杂的任务，只有美国才能够组织和执行。布林肯指出，当撤离行动在今个月中开始的时候，大约有6000名的在阿富汗的美国人表达离开意愿，而目前有大约500至1000名美国人留在当地，一直与美国外交官员保持沟通，以确定他们是否仍然打算离开，以及获取如何离开阿富汗的相关指示。布林肯又说，到访或者离开阿富汗的美国人在决定是否加入国务院的名单或者从名单中剔除时，完全属于自愿性质，因此难以确定目前在阿富汗的美国人实际数目。在台湾，新冠疫情指挥中心证实，一批由上海复星医药代理今个月内出厂的德国 BioNTech 公司新冠疫苗将会赴运到台湾，早过订单的交货日期。指挥中心指出，一批疫苗运往台湾的日子早过捐赠单位预定的首批供应期。一批疫苗由复星在另一个专案代理，原本是销往其他地方，因此在包装盒上印有伏必泰的品牌名，樽身上面有复星医药等的中文字样。指挥中心说，虽然与原本约定的标示方式不同，但当局仍然愿意积极争取这一批可以提早到货的疫苗，如果不争取可能会被送到第二度。复星拥有 BioNTech 新冠疫苗在大中华地区的代理权，包括两岸四地。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那一批的疫苗原本是出货去到大陆，但因为有关的部门至今未核准使用 BioNTech 疫苗，超过100万剂疫苗的部分订单转到台湾。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华盛顿方面正是全面评估美中贸易政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是在网页发布消息，指戴奇在当地星期二和美国商会中国中心顾问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高层人员举行视像会议，讨论美中贸易情况。戴奇指出，两国贸易关系具有重大意义，但指中国有不公平贸易政策和非市场行为，损害美国企业和工人利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是致力处理。他又说会对美中贸易进行全面战略评估，以制定具弹性的贸易政策。在北京，外交部上个月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希望美方本着互相尊重、平等协商的精神，和中方一起努力妥善处理两国经贸问题中的两国经贸关系中的问题，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